好，咁我试完正常嘢咧， 饮多啖先好唔好啊？ 即系正常，唔系梗要你等你开心 未？走落啲餸，你 嘥咗啲餸啊？ 嘥咗啲餸， 咪又话 Kevin Ho、Kelvin Y、小贝、Anthony、Chris、Anti 风。共聚会， 点知不偏容易成果， 仲救命啊！ 咩咩事？ 差嘢啫， 即刻忍得住啦！祝 过嚟，祝过嚟。 大家好，我是阿迪，你依家听紧嘅系 www.re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 一个无定向、无主题嘅节目， 无主题听翻一个声想， 一个无既定主题、斋吹水嘅节目， 仲有咩？ 二十岁、三十岁、四十岁嘅男人、男仔一齐上嚟吹水，广东广西。 二十、三十、四十， 逢星期二同你乱噏一趟。 好啦，我想问一下呢集其实 特别节目， 谂住今晚 讲丽苑， 即系几时出嘅？其实。 丽苑就几时吹得嘅？ 呢集唔系讲丽苑， 呢集唔系讲丽苑啦。 呢集好似讲烟啊嘛，唔系咩？ 烟猫 都唔系，都唔系 烟猫。 呢集讲咩嘅？其实系 呢集讲今日嘅事 啊，今日嘅事，今日几时？几月几日咧？报一报时先啊！不如我哋 今日 而家系2014年 系3月11日，11号就系王维基就同阿689老婆饮茶嘅 吓吓，咁啊？嗰张相 改图嚟， 我改图嚟嘅，嗰个应该系梁振英嚟啊嘛， 冇咧有错。 喂，其实咧今日呢一集其实谂住几时出嘅，我都冇人答到。 照出咯， 即时出，即系 维基维基个台一开台咪出咯。 咁得啦，我咪摆到到时先出咯。 使出啦真系， 执得系咯。呢集罐头嚟嘅，就等阿维基即系开台嘅时候就会出噶啦。 系啦， 咁其实我哋今集咧，其实 咁你听到咪即系开台咯，屌！ 系啦，开台噶啦，系开台噶啦。咁啊，首先多谢听众先啦，就即系我哋今晚即系咁啱呢个今日晏昼出咗呢个第十五集，而家又出第十六集。呢个节目咧，话俾你听，啲听众就成日以为我哋讲怀旧嘢， 错啦， 错晒， 错晒， 够嘅， 系你估唔到噶， 估唔到嘛，你都估唔到我究竟几时出，我一个礼拜可以出五集，可以五个月先出一集，系嘛？ 就算我今日听你琴日做嗰个技师，我都估唔到你系做紧啲乜， 都唔知我哋做紧乜， 我都唔知你做紧啲乜， 总仲要喺上面加句咩默哀咁，搞到我成日觉得个节目走个悬疑化添。 嗱，呢啲就系标题党。嗱，我哋就系严惩标题党，睇标题就以为我哋咧， 冇错， 系咩嘢？ 讲神秘学啊， 唔得噶，完全 完全唔神秘， 又正经又咸湿，系嘛？正经嘅第一节，咸湿嘅第二节，所以呢个节目咧系捉唔到噶。我即系下一集个嘉宾你又估唔到，今集嘅嘉宾又估唔到。今集嘅嘉宾有请王维基先生，诶，俾个掌声先。 好， 好呀。 咁因为王维基本来咧今日嚟嘅，但系开唔到台，所以而家我哋自己做先啦吓。 咁啊，有嘅。 其实今集咧，点解要咁特？特別嚇無啦啦 call 曬啲人翻嚟整蠱大家咧， 係 個原因就係想整蠱大家。 我冇死啊，大佬呢集真係， 我都冇死。喂，大佬你本身要錄，即係你本身有節目要錄， 係 係嘛？推咪嘅七個本聽要翻學㗎， okay， 我俾咗藉口佢聽日唔翻。 我搭緊車翻屋企嘅， 搭緊車翻屋企， 你揀 call 我， 跟住騎劫嘅巴士兜翻轉， 係啊， 我仲 一做咗波叔， 我都大禮幕，明明禮拜二冇人錄嘢嘅，屌你啦，星全部爆撚曬棚，而家點？ 係啊，即係仲要。即係總之，大家翻嚟就係為咗即係其實俾我整蠱嘅啫。咁啊相信各位即係聽眾啊、網友 都好清楚啦， 好清楚發生咗咩事啦。咁啊其實今日唔係要講王維基呢件事嘅，因為王維基今日冇嚟到啦，我哋比較失望啦。咁但係其實即係更重要嘅係，究竟而家 你咪揾咗梁振英嚟啊嘛？ 梁振英我電話打唔通啦，打俾個女啦，但係 跟住黃秋生聽電話， 黃秋生聽電話。你又几无聊，讲三分几四分钟都未有主 题。哎呀，不，唔差你，讲主题 啊。 其实你唔讲，我唔知讲咩啊，狮子哥。 今集不如咁啦， 系 点啊？先讲丽苑，再讲宋城， 跟住再讲烟， 跟住讲烟，讲二奶，七月十四， 系 跟住然后世界杯， 系 好嘛？ 好 咁样落去呢个 flow。咁 但系最后反问结尾， 系最后反问结尾。咁但系呢一部分咧就会系之后先出街嘅。我哋而家重新嚟过，系啦，咁 OK， 重新嚟过啦。其实今集咧，我系要好认真嘅， 系 认 真过琴日系嘛？ 琴日都认真，真系 极认真，见到你哋 认真， 大佬人命， 认真到几百条人命喺晒你手咁滞， 所以大家捉唔到我哋想点？大佬，我冇理由，冇理由人命我都仲讲笑噶嘛？其实而家今次呢单嘢，即系比起琴日个议题更严肃， 都严肃嘅， 系嘛？我哋其实呢个节目好少讲即系 政治啊， 好少嘅。我今日都唔硬讲政治啦，即系先系你等一阵先，收晒声。 哦，我哋细啲，细啲 ，OK， 我哋细翻，细翻少少。 嗱，即系睇下，即系呢个节目， 网台就咁啊， 唔好 cut 啊 ，OK， 唔好 cut， 继续， 细啲，细啲， 我哋细声啲， 怼埋少少。 其实今日呢个节目咧，系好令人系伤感嘅， 伤感， 不如咁啊，趁住呢个 pattern， 我哋转讲四人夜话， 讲啲灵异嘢啊， 灵异嘢， 灵异啊，灵异啊。靈異啊！ 唔係而家香港同靈異係冇分別， 真係冇分別。唔係我想問咧，即係維基嘅單嘢，令我諗起之前咪有幾條僆仔話香港咩33年之後就 沒落 嘅。你聽到呢句嘢，你聽到呢句嘢， 細聲啲啦 ，Kenny。 唔好意思， 聽到呢句嘢之後有啲咩反應咧？哇，好恐怖呢句嘢真係好恐怖，33年後喎，就冇噶咯，香港沒落喎。 嗯， 我已經俾呢個 都佢細聲啲咯。 唔好意思啊，好難就噶， 阿張斌又唔係 因為呢個我已經俾阿呢個 Wag 假台主阿傑斯仔嗰路噶，即係我對香港人。 邊兩個話佢係台主？佢萬九嚟。 台柱啊， 我台柱，嗰條柱。 咁佢都係台柱嚟嘅，佢未破柱噶嘛，佢屌。 OK OK。 咁佢基本上嗰個態度就係香港冇撚得救噶啦，香港人都冇撚得救噶啦。所以其實之前咧，我都即係之前一次唔撚俾開台咧，我都撚興嘅。咁但係去到今次唔俾開台，其實我 好開心嘅。 又未至於開心嘅，但係香港人抵緊死咯。 極認真答我呢個， 即係我心目中香港人抵緊死。咁如果你喂 你叫香港人做啲咩咧？今次 咁呢啲好自發嘅喎，呢啲你值唔值？你哋覺得係咪值得要去做一啲嘢先？ 屌鳩你自由行咯！ 我想講其實維基呢單嘢咧，即係有好多，即係我最嬲咧，唔係嬲即係689呢個政府。做嘅所作所為，因為你遇到你預咗嘅，琴晚咧禮拜一嘅時候， 你同我吹水啦， 即係同我吹水，因為等開麥啦。咁佢問我，佢話：喂，維基單嘢，即係你問我點睇嘛？咁我都冇收過風㗎，真係。我話：誒，實開唔到台啊！即係有陣時，即係好嘅命，醜嘅命，真係開口中。就今日發生咁嘅事，其實你問我點解會咁睇，其實就係即係我又唔係想佢開唔到台，不過我會覺得。你生活咗咁多年，你回歸以嚟，你睇到香港發生嘅事，你睇到身邊嗰啲人，你睇到黃偉基呢單嘢之後，其實我最心淡唔係。 而家係黃偉基第二集啊！你形容 係啦， 第二集啊， 第二集2.0， 二點零啊！ 呢一 part 我最嬲唔係話，哎呀上街嘅時候唔夠多人啊， 係 啲人香港人唔撐啊，而係你睇下呢個即係 TVB 嘅台慶頒獎典禮，大家可以完全忘記咗 黃偉基事 件就話。哇！黃子華攞影帝啦，屌佢老母！我 冇屌老母噶，嗰都係。 啊，對唔住，黃子華正啊， 正啊， 屌佢老母！即係總之就話，哇，正喎，攞咗影帝， 個個都知邊個攞影帝嘅。 一個月之前係一個咩光景咧？ 霸體， 霸體啦。 嗯。 話TVB 垃圾嚟噶， 啲劇垃圾啊。 佢更正先係視帝。 吓 系嘛，是 大是人弹啦， 唔好意思，我当咗佢哋拍大荧幕噶啦，已经即系嗰种质素，即系真心讲，无线而家嗰啲剧嗰啲质素，打唔赢荷里活冇可能啦，一定赢啦， 赢过荷里活啦， 系咪先？荷里活都冇好似你咁卵劲啦，系咪啊？ 因为荷里活唔系拍剧噶嘛。 黐緊線嘅有 van 仔嘅古裝，大佬，你唔勁過荷里活？ 黐線嘅，你又知嗰個年代冇 van 仔， 咁啊， 係咪先？你咪肯定嗰年代冇 van 仔先，可能有㗎。 即係嗰件事咧，係令我係喂好心淡嘅。咁我已經知，唉，冇得救，因為你香港人個警覺性同戒備性咁低，係咪先？你要被突襲容乜撚易啫？即係你要即係唔被人突襲，就梗係你要警覺性高啦，係咪先？ 嗯。 即係你警覺性唔高，或者你根本覺得呢件事唔 matter 嘅，你繼續你生活你就會撲街。因為我成日會講話，頭先耀尊你問嗰個問題嘛，喂香港人可以做啲乜？冇㗎，其實你香港人最大嘅問題就係因為覺得好功利嗰啲嘢。好啦，事件發生咗，好啦，我聽日就上街啦，星期一翻工啦，好啦，星期二開始睇翻 先 睇翻嘅。咁你一個無限 loop 嚟㗎嘛？即係嗰種所謂抗爭咧，唔係即係呢個詞語，我諗被濫用咗，唔係話哇屌我哋要出去，屌你老母同佢衝過啊！冇可能嘅，你要求香港人去到呢一個 level 咧， 冇可能， 就即係你等於要求曼九唔好打多四個球啫，冇可能㗎嘛？呢個係你套翻落呢個 content 之下，咁你要做嘅就只係希望香港人，喂大佬你。唔好睇啲垃圾囉，人哋喂屎你食你就要食屎㗎喇咩？ 啱啱先？所以呢件事我猛嘅就係呢一堆香港人，更嬲嘅咧就係話，喂我哋呢個節目啲人啦、啊、錯覺。覺得我哋係講以前啲嘢嘛，古代嘢嘛，係、嘛？即係古代嘅時候有小巴呢啲嘢，以前嘅嘢嘛。好，如果你覺得呢個節目係就係講以前嘅嘢時候，咁你懷念一下，你覺得以前香港嘅淨係講電視業，唔好講政治啊，唔好講成個生態， 淨係講 電視。以前香港嘅電視劇係一個乜嘢景況先？乜嘢光景先？即係有一個好明顯嘅例子嘅就係、是前排嗰套韩剧，唔系话啊咩来自星星的你， 勾勾的你， 系来勾勾的你，即系完全系掀起到个人都睇，个人都成。你真心去睇呢套剧，咪嚟嚟去去都系韩剧三部啫嘛，一定要入医院啦，系咪先？一定会被车撞啦， 石嘴啦、啊，定 石嘴呢个例牌啦。第三最强嘅就系相爱不能爱嘛，有边套戏唔系相爱不能爱？ 都系。 但个问题点解佢掀起到热情？ 但有搏嘢嘅， 有冇搏嘢？ 唔系佢暗底其实系搏咗噶嘛， 佢讲咗 得啫。 啊，佢如果搏嘢嘅话，外星人会感冒噶，会病噶。 你搏嘢感冒，你会唔会搏啊？如果全知， 唔系喎，佢食一啖都咩？我冇错，嗱，停一停先，我就一定去马嘅，即系我觉得第二集就应该去马啦。住隔篱，住瞓喺你屋企就实去嘅。咁即系我想讲就系、是、喂， 佢除 呢度， 佢除裤我即掉咯。 佢唔除裤，你都可以除裤先啦，系咪先？ 唔系，其实系咪搞错咗？系个细佬感冒呀？ 咁啊大镬，全知有病啊咁样。 咁其实呢啲戏其实 系咁流口水。 你讲真，你睇翻个剧情。勾㗎喎，你套返落無線啲劇，唔會比無線啲劇好多㗎喎、啊。對唔住，聲 音。聲啲。 咁點解會有熱潮呢？就係因為其實你人哋 唔知熱潮嘅，高潮都有一點。 高潮有啦，因為有全自然。喂，嗱，你講卡士，你講佢製作嘅過程，你講佢真係計得好準嘅。 準計，全部計數嘅、 啊。每一個鏡頭要幾耐，點樣牽動情緒，然後啲植入式廣告幾誇張，完全你係睇完之後你唔覺得，原來佢賣緊廣告啊！我睇完之後先，我以為因為有星星逼你先有 line， 我又先有嗰只熊大， 先有雞髀，先有嗰啲咩炸雞 啊、啤酒啊，呢啲咪就係人哋係真係用個心去做咯，即哪怕佢個劇情幾戇鳩，嚟嚟去去 劇情其實都係戇鳩嘅，坦白講， 即你但係。冇辦法，你俾唔到啊！你點俾啫？我舉個好簡單嘅例子。我唔知你有冇睇過啦，或者你有睇新聞，應該星星的你個結局就係話阿全智賢因為演員嚟噶嘛，佢係咁去咗個影展。個影展嘅時候咧，時空就停頓咗啦，好浪鳩其實，你得我講我都覺得好浪鳩。跟住然後咧，嗰、那個外星人咧就 但你睇咗 嚟撚咗，跟住咧就同佢錫咯。如果呢一個情節放喺無線啲劇度拍會點啊？咁首先个影展就喺一个戏棚度啦， 系， 梗系啦， 然后搭出嚟就勾搭啦，仲要，然后新世荣睇啦，香港2017年影展啦，新世荣睇啦，著名系，跟住然后咧四个到五个记者比尽十个，就攞傻瓜机，然后再自己会有一支咪嘅，但系支咪隔篱系唔会有 cam 啊或者成 独立 一支咪嚟嘅， 无线咪嚟嘅， 系无线咪嚟嘅，咁咧Q&A 嘅过程咧就系个佢会搭个台嘅，个影即系个影后咧，即系个主角咧就坐喺个台上面，咁然后咧嗰啲记者就喺下低，记住喺下低，即系台下边就攞住支麦怼上去， 唔可以遮住镜头噶嘛，系啦， 怼上去问佢问题，然后咧攞住啲傻瓜机影相，即系你谂下，你睇咗几多年类似咁样嘅情况？嗱，讲下《冲上云霄》呢套垃圾，啲人话拍摄好认真啦、啊。 朱雨树《冲上云霄》系集体回忆，啲人话。 《冲上云霄》第二啦 ，OK。 我屌到佢爆啊！ 我就讲即系新一套，即系上年呢一套。 系。 佢有一幕咧，就系唔知咩嗰间湿救航空公司就话推咗对金童玉女出嚟，就话要 sell 呢个品牌。咁咧，即系你谂下，你又已经飞到去伦敦啊，佛罗伦斯唔知边捻度拍，咁捻认真，你拍一个咩记者会嘅过程，就喺无线嘅求其一个湿救嘅厂嗰度搭个台。 系啊。 然后咧就三个记者。 嗯， 我专登睇翻，我好记得呢一幕，三个 东方苹果同埋南华早报， 冇错，全部自己有 齐晒咯，全香港最多读者群嘅， 冇错。 你谂下，你呢一啲节目，你点食得落啫？系咪先？同埋即系我觉得 即係好撚離譜。 咁啊 OK。 同埋我成日覺得點解而家今時今日仲要拍咧？係要譬如嗰張台度有汽水同埋啤酒咧，佢嗰、那個 中意飲咯。 佢要揾啲貼紙去黏鳩住嗰個牌子。 而家冇黏啦，係嘛？ 乜嘢？你有你俾錢擺落廣告就唔黏啦，係、啊啊、但係都會黏嘅，費事益你啊嘛。 咁啊， 費事益你㗎。 即 係 其實而家其實我見好多人做網台都係用翻大氣電波呢個通嘅啫，一樣係唔提其他台啊，唔提其他節目嘅喎。 我反對呢樣嘢，我提噶，我所以我連喺反萬都屌，都屌鳩我傻逼。 其實我不嬲都講一講，其實有時我哋做足球節目， 我唔識佢嘅喎，你繼續。 即係譬如我哋有時做足球節目，我哋都有提過，譬如邊個台，使乜用現在台啫 ？Now 咪 now 咯。 系啊， 有线咪有线咯， 有线咪有线。 你而家系做紧网台嘛？点解你要用无线嘅通咧？ 唔系，但系可能佢 icon 咗人哋啦，谂住自己标旗立意。 即系个人觉得自己做网台就好易以为自己做紧电视台嘛。 但系唔好屌网台先，一集先屌网台，一集再屌，屌翻 TVB。 我讲一讲啊，即系话听到咧，系咪两条僆仔话香港33年灭亡嘅咩？即系我听到我系开心，开心嘅，因为第一样嘅就系个第一个 point 就系话，我觉得。三年后曼联就灭亡啦， 系 即系香港都长命过曼联30年、嗯，我觉得 OK 嘅， okay, 我觉得几 OK 嘅。 因为你系咪中唔到呢个节目？我以为你听紧反， 细声啲，隔篱俾人屌啊！ 第二个 point 即系其实33年，我都仲未死嘅。我都仲未死，應該啦。 33年我都太多啦，太樂觀啦，嗰個人。 唔係最我滅亡都唔緊要，我最撚驚就係33年之後香港滅亡，但係你未撚滅亡啊嘛。 唔係我係睇住，都佢到滅亡嗰陣時候，我陪一齊死啫嘛，我都差唔多啦，係嘛？即係我可以睇住佢叫做風光過嘅一個年代，亦都睇住開始慢慢撲街嘅年代，做咗死個年代，我都見證到喎。系咪、嗯、我好过加拿大人好多噶啦，你加拿大人一出世到死嗰日都系咁上下嘢啫嘛，加拿大冇变过， 冇起跌， 冇起跌， 冇经历， 边即做人做 好闷， 搞咁闷啊嘛。 最紧光辉嘅时候就系香港人移民咗过去咯， 系咯吓，咁所以我觉得又 OK 喎。嗱，今件事咧，即系维基又唔知点解又攞唔到个牌咧， 系2.0啦， 即系哇，简直真系峰回路转到咧， 系 即系点解第一日？中移动买嗰个流动电视牌嗰阵时候，中移动啊唔知道有呢个条款嘅，吓黄维基买嗰阵时候又唔知嘅，突然之间以为得啦，几个月之后啦，有条谢伟俊走咗出嚟讲，原来咩同一时间有5000人睇嘅咧，就要攞个免费电视牌， 系， 哇呢吹唔涨嘅。 吹唔涨啊， 即系吹唔涨嘅，呢句嘢吹唔涨嘅 ，book 捻咗 roadshow 先， 系咯，所以 唔系有咁多人睇， 应该。搏撚咗熱血先，同一時間有5000人睇啫嘛，佢有畫面噶嘛， 同一時間流血啦有，咁啊即係呢件事令我諗起，即係 version 1即係 1.0 嗰陣時候就話啊政府咪話嘅，我唔想你俾個牌你咧，費事你輸曬啦，哇佢個競爭好大，你又唔夠無線鬥， 唔係最主要係唔夠亞視鬥， 係啦啲亞視啲劇你知㗎啦，大佬啊， 真係講笑 啊，佢殭屍嗰只約會， 唔係佢有一套 個拍過個 promo 喎。 再播啦！最嗰啲主角已經死撚曬， 死曬。 唔係佢另外買咗一套全韓國紅遍亞洲嘅《一屋叉燒的家庭》 是， 係 啊，好 撚嘢嚟㗎。係咯，你俾個台力，所以我初我諗下諗下，唉、哎，算啦，都信政府講啦，俾個牌你又輸曬啲錢，咪賺死。咁而家去到呢個時候，人哋都逼埋牆角咯，啊無即係流動電視都做啦咁樣， 頂住 逼埋牆角，3個月之後揾只狗嚟咬你。咁我今日 咪叫養狗咬春袋啊！ 因為獅子 call 我話要講啲嘢嘅時候，我喺街度行嘅時候都諗緊，有仲有咩講咧？冇嘢講啊！因為已經冇 point， 我覺得呢個事情已經唔係政治問題。 啱，絕對唔係。 我絕對有理由相信王維基係殺撚咗689老豆老母。 係 呢個係一個私怨嚟嘅。 再屌埋， 如果唔係你冇理由追到咁樣嘅。 所以啊，姚尊，我哋呢一部分開始就變翻靈異節目啦，我哋神秘學， 神秘學 去剖析一下 啦。我反而係覺得咧，係王維基嘅老豆親手幫阿689個老母扎腳，所以搞到而家阿梁振英咁撚針對阿王維基。 咁都係佢老母扎腳啫，關梁振英咩事啫？ 但係因為嗰陣時梁振英話自己老母扎腳，阿老蕭話嗰啲唔係扎腳啊嘛，即係明顯係手工嘅問題啦。是不是 佢怪鸠啊，王维基老豆啲手工唔好。 即系你睇我哋四个人讲紧唔同嘢，一个不停屌紧网台，一个就不停反紧慢，一个就唔知做乜。 我都唔知做乜，我就有和应啊，你冇人讲嘅嘢。 成件事都系大家要深究下，系咪一个试缘咩嘅试缘咯？不如拎出嚟讲，大家查。 其实会唔会佢两个系同性恋咧？其实即系反目咧？ 唔奇，真系唔奇。 即系暗砍，其实系反捻咗目。即系好似嗰套House of Cards 咁咧，Kevin Spacey 其实系同佢军校嗰时同嗰个友系有手噶。 嗯， 你记唔记得？ 喂，点解你可以睇咁多戏嘅？ 因为有小米盒子啊。 我都有啊，我都冇时间睇，好嘢喎！乜 House of Cards 好多集喎、 啊。你啲同事爆鸠你话你平时入你房系听到我同阿 Kenny 把声噶嘛？ 系啊， 冇时间你真系。 唔系啊，你又要听咁多 VCR 节目，仲有时间睇啲嘢嘅？ 系、哎， 因为你两只耳仔， 有啲料到啊！ 你只眼同你网台，你用 即系其实可能系佢哋后生嘅时候相遇过吓、啊，其实系相爱过，然之后反目，一直记咗喺心度。 系咯，如果唔系你真解释唔到 嘅，如果唔系冇理由嘅。 你就算你我今日喺有线做节目，我都最后自由我都讲、嗯，我话发多个牌有几咁紧要咧？对于香港嚟讲。 总之唔俾你睇，佢而家嘅态度系咁啊嘛，你中意做咩我唔捻中意啊，即系总之你中意嘅嘢。 呢啲咪就系私怨咯，呢啲咪就系私怨。 我觉得撇除私怨呢样嘢咧，即系点解唔俾王维基一个台？我觉得其实就你本土啲去讲啊，即系我想尝试本土啲去讲，其实就系要泯灭你香港嘅文化啫嘛。 呢、這个都即系你咁讲嘅，唔系但系其实香港要冇乜文化咧，本身 或咪就因为你冇咯，所以你唔可以复兴咯。 哦、okay, okay, 直头唔俾你萌芽咯、嗯，即系共产党嘅手段，因为所以佢系共产地下党员。 其实我觉得根本就唔系多唔多个电视台嘅问题，其实根本就系流动电视都唔捻关电视台嗰个牌照事。 完全唔关事。 佢 不过而家话要有同时间多过五千人嘅咧，你就要攞个牌。佢唔知边度炒条咩咁嘅法律出嚟。 嗯，过时噶啦呢个。 你系律师，你系答到嘅。 七几年嘅时候嘅法例嚟嘅。 法律系冇过时嘅。 咁但网台 有梗系过时啦。法律就反映翻当其时现时嘅情况啊嘛。 咁你老萧嗰啲算唔算咧？ 咁你点解释？ 老萧嗰啲算唔算咧？ 唔算。 网络就唔算。 唔算啊，不过佢到佢话算嘅时候就算咯。呢、這个咪就 rule of law 同 rule by law 嘅分别咯。 系、哦、啦， 即系佢要话系嘅时候，总可以抄到条文出嚟噶。 所以维基，如果你话你咁多嘢都唔俾我搞，我搞个网台啦，千祈唔好俾佢搞。 系，千祈唔好。 一搞 VCR 都死噶啦。不过 VCR 当然唔会同一时间多过五。 我哋搞翻流动电视到时， 系搞翻流动电视 ，OK OK， 拍翻剧。 所以呢件究竟系咩事，我都完全唔知道。你多个台，你阿师姐话系想即系湮灭啲本土嘅嘢。咁譬如王维基，走出嚟话啦，我唔会拍啲本土嘅特色嘅嘢噶，都系拍啲古装，不过有个 van 仔嗰啲样，不如你俾个牌我先啦，好唔好？咁得唔得？我谂又系唔得嘅，咁又唔得嘅。如果你话本土嘅嘢，无线已经好本土噶啦，你有咩本土得过无线啫？无线本土 打份工住三千尺屋咁样都好本土， 咪系咯？ 即系个个都系咁啦，香港地。 系啊，个屋村可以摆成套皇室嗰啲梳化喺度，得噶冇问题噶。咁好本土，我哋住喺屋村，我哋知道系咁样噶。系咁大噶，咁所以咁发生咩事咧？而家即系你话香港人今次 我哋做一节好啦，我哋讲唔到第二节噶啦。 唔系啊，冇嘢讲。你话香港人即系第一问题， 不如你节目要啦，倾偈啊嘛，大家都系 香港人可以做到啲乜嘢？即系你答我，我系一个香港人，我哋都系香港人。对住呢件事，我哋用一个咩 point 出去咧？系咪言论自由咧？ 我即刻将个 Facebook 转咗黑色咯。 唔系你转黑色冇用噶，你都唔知道究竟喺入边发生咩事。 冇噶。 如果你话梁振英名正言打正旗号就话我憎你， 嗯， 我唔俾个牌你，得、嗯、啊，我哋起码有个 point 啦、啊。 都系。即系话出师有名，我哋。 我唔想有咁多言论自由， 嗯， 啊、我系要钳制香港言论自由噶啦，佢讲出嚟。 啱、嗯。 咁我哋拉个 banner 都系话反对钳制言论自由啊。咁而家我哋拉个 banner 出嚟帮王维基声讨啦，都唔知拉个咩 banner。可能真係好似阿 Ken 你哋咁講，以前佢哋係一對嘅，咁而家反目成仇嘅， 交代私怨真相， 交代你點樣住交代啲乜？ 交代相愛真相， 好可悲啊！香港，你因為你諗下，你就算反對，就算有一個人走出嚟，獅子走出嚟，700万人和應佢， 咁好啊！ 獅子都唔知道，哎呀，和應我啲咩？ 反萬咯， 係啦，除咗 二三四 啊，反萬就最簡單啦，反萬就個命題就係反萬。咁今次王维基又攞唔到个牌，个命题都唔知喺边度阴公。 唔系，即系我觉得都话落呢件事只系个引子啫嘛。你睇到香港文化或者电视嘅没落，我觉得呢样嘢好可悲。因为嗰样嘢系完全反映到你成个国家、你成个地区，有好有代表性嘅嘢嚟噶嘛。N 咁多集之前， 講話八十年代，喂嗰陣時即係你講流行音樂又好， 啊、 或者可能講電影電視劇都好，喂真係完全輸出去韓南韓，喂講南韓係乜撚嘢都乜撚都唔係啦， 食屎啊！ 聽呢兩句係咪先？即係台灣乜撚都唔係啦，呢一個方面個個都係學抄香港睇港劇。如果唔係你留意一下， 聽講話南韓攞句牛仔褲個有女溝嚟㗎啦。 系咩？ 系啊， 有冇时光机去试下？你而家乜谂都得噶。 要嗰阵时，南韩啲女帮佢洗底裤添。 好穷嘅话，攞啲牛仔裤过去。 系啊，南韩系穷嘅， 好卵穷。 咁你谂下，即系呢三十年或者呢十七年，喂，香港 十七年俾人追过咗， 就做紧啲乜卵嘢啊？你净系你唔好讲经济，唔好讲政治，你净系 系唔好讲经济，唔需要讲政治嘅，就系呢件事。 你净系讲成个文化工业，你净系成个电影业，你净系讲音乐。我之前讲嗰嗰扎嘢， 即系譬如电影业，你睇张 Sir 就知啦，你睇个样，佢原本都好靓仔噶，之前， 系 睇佢而家 真靓白净， 胡须又突咁样，你见 系咯，又肥咗啦， 系咯， 另一个 style 咯，另一种 style 咯。 唔系啊，嗰日我同阿张 Sir 去宵夜都系噶，有个人走埋嚟嗰个侍候部话。啊！我見到你我都唔敢出聲啊！我諗起你係邊個？ 我諗起你係邊個？我諗起你嗰出戲殺好多人。 跟住講乜？杜德偉話佢係。 跟住另外 你咪杜德偉。 跟住另外嗰、那個，跟住另外嗰個行埋嚟。哎呀，點解你上鏡靚仔個真樣 嘅？哎呀，你黃秋生啊！ 嗰度人肉叉燒包咧、 啊，你做得真係好啊，黃秋生、啊。你冇啦，你咩文化工業啫嚟㗎？你香港你揾到啲咩文化工業俾我睇啊？你講真，你電視、啊、有我好耐冇睇過電視啦。 唔係啊， 即係電視劇點追啫？ 因為你上 cable， 我日日都睇㗎。 你好耐冇睇過電視啊嘛？我話俾你聽啊，香港嘅電視可悲到係佢唔撚俾我睇電視啊！你明唔明？ 點解？ 嗱，我住西貢啲村嘅，我可以話俾你聽，香港嘅可悲到咧，我係咧可以禮拜一睇到高清翡翠台。跟住突然間禮拜二就睇唔撚到，但我可以跳去睇翡翠台就會收到。但禮拜三咧，我收唔到翡翠台，但我又收到高清翡翠台。 咁你個電視問題， 無線都係鹹撚白啦。我真係好撚憎無線。 唔係啊，即係我想話俾你聽咧，佢因為我哋你知住新界你知啦，如果係近邊境嗰啲咧，信號係比較弱啲。 嗯， 佢到而家咧，佢都係咧唔諗住俾國內收到。即係香港個頻道，知道香港咁 收到曬㗎咯， 收到曬㗎咯， 咪就係 落曬地喎。 係啊，但係你香港個發射站依然個信號係咁撚低咯。 你嗰度住得偏啫，你搬翻嚟市區啦。你搬翻嚟市區，莫講話高清啦，高清任你睇啊。 俾你就 唔係因為黃維基 1.0 咧，我都會幫黃維基諗下啊，屌搞網絡電視啊，或者 而家冇啊， 即係諗下啲橋啊，有啲咩可以做到？橫掂拍咗劇唔好嘥啦，點解唔做啫？你一做就一定有人睇嘅。 系啊， 华资放上 YouTube 啊！ 所以而家我谂六八九咧，我觉得有一招咧，佢系特登等下黄维基掉落 YouTube。 哦，咁啊系。 跟住就全香港 ban YouTube，ban YouTube。 哦、我谂佢除咗 ban YouTube， 你一搞网上电视，我相信连网台佢都 ban。 跟住如果黄维基 ban 埋喺 YouTube ban 咗成个 YouTube 啊，全香港冇得睇 YouTube 啊，因为黄维基嘅问题。 咁、嗯、啊，香港人就冇乜所谓嘅。 跟住睇唔睇 YouTube？ 跟住黄维基话：咁我摆 Facebook 咯，ban 埋你个 Facebook。啱晒，全部 ban 晒、嗯，因为黄维基全部 ban 晒，咁、 嗯、 你咪开心咯。 咦，咁即系黄维基变成咗 Matt Damon 噶啦，而家 你可以咁讲， 可以拍半碟追击， 真系噶。黄维基而家去到边咧？嗰个封区嘅真系讲真，哇！你谂下，你系好绝嘅一招嚟，今招真系好绝嘅， 绝到扑街真系。 你谂下嗱，如果呢条法律条文，我谂阿谢伟俊应该可能喺个裤袋摆咗几个月噶啦，我等你烧多三个月钱。等你燒多三個月錢，我先至拎出嚟咬你。哇！呢下真係絕啦！如果佢當日去搞中移動嗰、那個咩乜， 中移動唔搞得， 乜叉嗰個無線咩咩流動牌咧，即刻走出嚟講，誒唔好啊！嗱，因為乜乜乜，所以你搞唔到噶。咁、嗯、黃維基都識諗第二條路啊。咁而家我又行咗三個月， 嗯、 你先嚟 ban 我，我燒多三個月錢，大家真係數住黃維基副身家嚟燒佢錢咁滯。 系吧？咁要评一评佢只股啊，停牌咁听日。 今朝停牌知濑嘢啦，你停牌仲有咩讲啫？一定系负面噶。唔通你话停咗牌之后，我拍一出惊天地泣鬼神嘅剧？你冇可能啊！刺杀六八九 啊！刺杀六八九， 咪咯？你一停牌就知道濑嘢啦，跟住走出嚟仲话，仲走出嚟解话话，应该系负面消息。一跟五点开记者会，已经你见到黄维基已经冇嘢讲啦， 灰捻晒佢， 灰晒啦。第 version one 嘅時候仲可以好激咁樣喺度，哇！你哋上街啊，我哋著曬黑衫啊， 咁今次我都估唔到，即係好可悲嘅一件事。 唔係我對香港人其實真係更失望咯。 深刻啦，你就 乜冇啊？你諗下以前就會覺得啊，即係喺嗰個即係政治圈嘅時候就會覺得啊，即係理想嚟㗎，一定要衝㗎。哎呀，我今日只要即係。嗌咪或者我做多几样嘢嘅时候就能够影响多几个人。 刺激多几个人啦。 係啊，但你会越嚟越发现其实身边更多系戇鳩嘅人。 戇 鳩到个地步，即係我就咁听啦，或者我自己睇啦，即係喺我自己反慢嘅节目入面。咁我咪 post 咗王维基呢单嘢出嚟。我唔能够想象平时听反慢嘅嗰啲听众呢，竟然有人系会讲得出，就系话哎呀呢个反慢大联盟嚟㗎，一鸡死一鸡鸣啫。跟住然後就會講，就話哎呀，你哋唔好咁激動啦，你俾王維基個生意佬呃咗啦，呢個世界講法律㗎嘛。喂，我真係要嚴正去屌查呢啲，我唔知點樣可以 block 佢 IP 唔俾佢繼續聽反華大聯盟。即係我呢啲聽眾我唔要啊，我做咩？我唔需要啲咁，即我唔知佢係無知定咩，無知都仲有得救。無知嘅話我咪話醒你囉。喂，而家呢個問題就係雖則我哋唔係話要嚟討論點解呢個王維基開唔到台，我覺得一個人佢嘅生意做唔做到呢同我係冇關係嘅。但呢件事反映到完全危害緊我生活緊嘅地方呢，唔得㗎。佢即最 basic 嗰樣嘢，佢影響我睇電視嘅選擇。佢影響咗我對即係究竟仲需唔需要交税，我真係完全有疑問。佢完全影響咗究竟香港嘅文化工業點走落去。你諗下，我喺去外國嘅時候見到啲鬼佬，啲鬼佬係世界上最無知嘅生物嚟㗎啦，即係尤其美國人。佢知你係香港嚟嘅，就問，就同你講 Jackie Chan， 你老母啦。我唔想再去到外國嘅時候講 Jackie Chan， 我想講有另一樣嘢我會覺得代表到我哋㗎。 Jackie 啦。 即係你明唔明白，我 Jackie Chan 而家唔夠我打㗎，話俾你聽。佢問佢以前我唔夠佢打，而家佢唔夠我打啦，我肯定。 你肯定？ 你係咪幾歲？ 你咪肯定先？ 屌你！我卅幾歲打唔贏六幾歲阿伯？ 我想睇下， 我好想睇。 我即時停止我講嘅嘢，我好想。 嗱，陳生， 只嘅 channel 大。 陳生，你聽到嘅上嚟啊！ 冇講咁多。嗱，陳倫大哥唔好講嘢。 陳倫， 我有跟你隻抽 OK。而家你講廣東話聽唔明啊 ？OK， 講國語。 要講韓文， 要講韓文啊！ 除咗半個韓國人，而家佢仲有半個係共產黨。 近排兩會啊，佢講國語。 佢講國語。 係嘛？ 請問大家，我有跟你隻抽 OK？ 你哥拉我跟你隻抽。你老母我讓你單爬讓你老母上刀。 點解我講翻廣東話嘅？ 我單爬讓你老母上刀。 細聲啲，有俾人屌啊！陣間隔離又屌鳩我哋。 街 又屌啦！喂，我講到邊啊？ 唔好意思，成龍大哥。 成龍 唔係你鬼佬同你講啫。 是啦，即我唔想係咁樣，跟住呢件事嚴重影響咗我生活，嚴重影響咗我唔知應唔應該同人講我係香港人。我都唔能夠理解，原來我身邊嗰就香港人會連人治同法治都唔識 分唔清。 喂，其實好簡單啫嘛，唔係同你講學術或者講咩。喂，如果一條條例 係 夾硬要攞出嚟嘅，其實呢個係根本係用法律去為嗰個當權者去度身訂造嘅啫嘛。咁然後你就話要講法律啦，咁得啦，今日係會覺得呢件事唔關你事嘅，係咪先？你上個禮拜你覺得個區議員俾人拉鳩咗，又唔關你事。 唔關事，佢拉 呢個仲慘，呢個直情會淹沒咗呢單嘢。 呢單嘢完全淹沒咗，咁冇嘢㗎。到你有一日你自己你發現其實冇啊，喂我喺屋企聽緊 rap 架，點解拉鳩我？ 喂，仲有啊，獅子，仲有一度未演變就係、是、到時啊啲警務人員啊，又話可以增加條辱警罪啊。 佢依個好獄警啊！佢嗰個區議員真係夠獄警啊！ 唔係仲有喎，即係你喺議會，即係喺立法會裏面屌睇嗰啲女嗰啲相咧，呢啲冚家產都可以唔辭職喎！即係你咁樣，你仲有王法嘅成個社會， 唔係佢喺議會裏面係可以睇啲相嘅，佢冇犯法嘅，佢係可以睇嘅。 佢影得差，會影得差咯。 係啦，佢係冇辦法啦，你真係講真，喺個咁嘅議會裏面你唔睇啲相你真係冇嘢做。 真係冇法無天。 咁我繼續講下獅子嗰啲啦，其實對我嘅影響呢，即係王維基做咗個電視出嚟執笠，真係同我哋無關嘅。 係。 但啲錢係佢嘅，關鬼事咩？係咪先？我睇唔亦都同佢無關嘅。係咪？咁就食得鹹魚抵得渴嘅啫，呢個世界。最主要個問題呢，影響得最深最深遠呢，就係、是、個營商環境嘅問題。 係。 即係譬如有個鬼佬發覺香港電視有得做，我拎个100个出嚟同佢玩佢，跟住攞唔到个牌，点解咧？唔知 系咩原因咧？ 冇得解， 冇得解吓，咁咪少咗个投资者啫嘛，系嘛？即系就算你唔好话电视牌啲咁嘅嘢啦，你走去唔知仲开啲乜鬼嘢，你都唔知得唔得？第一同大陆一样嘅， 唔系佢唔会唔知唔得。如果真系有个鬼佬要嚟香港投资嘅电视台咧，佢实话俾你听有机会。 唔得唔得，一定唔得。而家王维基点解开唔到台？美国系背后水喉嘛，其中一个讲法。 系啊， 系啊，佢唔系啊，佢严重控制咗媒体。话你头先讲嗰样营商环境啱嘅，即系讲紧话。喂，第一，你谂下以前点解咁多人要嚟香港做生意先？嗱，读书咁讲啦，讲翻啲教科书。 系啦，系啦， 低税率， 系 治安好， 系 啊，通发达， 鬼佬嚟到沟晒啲女，呢个都系其中一个原因嚟。 金融中心， 嗯嗯， 我讲一个今日接触到嘅事嚟俾你听，有个客拉脱维亚人， 嗯， 佢咧。就要嚟香港开呢、這个攞个 iBank 嘅牌，咁个 iBank 牌之前佢就有好多间公司，因为佢以前喺嗰边有一扎客拉条人要嚟香港嗰度，嗱我怀疑嗰啲系黑钱嚟嘅，是但啦，咁佢要嚟香港嗰度投资，咁嗰扎公司咧就嚟香港度 incorporate， 即系佢要成立，咁成立咗之后得个公司冇用噶嘛，你都有户口噶嘛，系咪？咁佢就同我讲，佢话喂扑街啦今次。我要佢识讲普通话嘅，好过瘾嗰个啦。 哦，扑街咯，今次 扑街咯，今次 即系旧嗰啲港产片讲， 佢就话 鬼佬系讲广东话。 佢就话佢开唔到户口，去咗几间银行都唔俾开。 嗯， 原因咧都系相同嘅，就话我唔知你呢个咩国家 吓， 唔知咯。你谂下你自己话 拉脱维亚又唔系世界杯32强，真系唔识 嘅啫。咁 有冇曼联球员？ 喂，中国都唔系啊！咁点解我哋要望住中国？ 你曼联国会好啲咯。 又嚟嗱，呢个节目就系咁抵死嘅。佢话啲人唔知边度系拉脱维亚，佢觉得好侮辱啊！即系佢话佢以往嘅理解就会觉得香港系一个即系。对于资讯好发 达， 对 个世界有个国际视野， 国际视野， 攞个电话出去揿一揿到啦。 Exactly 就系国际视野。 嗯， 佢同佢讲：，喂，我呢本系欧盟护照嚟嘅，因为原来拉脱维亚喺上年 加入咗欧盟， 而家系用紧 Euro， 佢哋咧就出咗一个特别版，系欧盟啊，自己出一个特别版，就系拉脱维亚加入嘅纸币，佢直头攞嗰张纸币啊。嗰个 bank 卡唔系讲紧嗰啲系 bank 卡，真系开户口嗰啲 bank 卡。佢话唔得啊，我哋要开会谂一谂。喂，我听到之后我会谂紧，喂，发生乜嘢事啊？即系你完全连嗰个国际视野都冇。头先你讲紧嗰个营商环境系啱噶， 系啊系咁啊。 佢喂，生意人就系咁噶啦，我选择啫嘛。喂，我最紧要我嘅生意咁閪嘅呢真系人，我要知道喺边度最能够受到保障。 嗯， 即系我唔会因为话扑街啦，听日换捻咗政权，冧当冚家产就唔摆落去啦。 嗯， 喂，香港人你成一成个市场得翻700万嘅咋？大陆冇咗你系唔会死，只有你会死嘅啫，因为你永远望住大陆啊嘛。 嗯， 你冇嗰个国际视野。 咪啱咯，你话个营商环境，拉脱维亚唔做佢生意咯，因为我哋有千千万万嘅。 啱啊， 东莞， 嗯， 又有福建，又有厦门， 嗯， 咁啊，所以你即系其实个营商环境系一路咁样转变紧啊，香港， 嗯， 你银行又系，你通街你周围你都见到系噶啦， 嗯， 一路转变紧，大陆嘅落嚟嘅，我理得你系黑钱、白钱、乜鬼嘢钱， 最紧要系有钱 ，all welcome， 嗯， 系咪先？你喺其他国家嗰啲，哇，难重重难关要过， 嗯， 而家我哋呢行好明显见到啊，即系好多好多呢啲咁嘅问题，呢啲问题同电视有乜关系咧？电视其中系其中一忽啫， 嗯。 你要讲其他忽嘅，多多忽都有， 忽 忽都有， 忽忽啊 真系， 真 系忽忽 声啊， 真系忽忽都有。电影一样噶，有时我帮啲荷里活电影做分定都有噶， 嗯， 做分定噶，你喺香港好难攞到分定噶，因为点解咧？因为香港嗰啲电影嗰啲分定咧，基本上系几个院线系揸住咗，几个投资者揸住咗，即系做得荷里活大嗰啲咧，咁点样？好啦，有一出即系之前嗰出系咩啊？唔知我唔记得鬼嗰出。 鬼戏定系咩？ 西片嗰第二集嚟噶，吓咁啊谂住攞个大陆嘅分入去大陆拍噶，吓， 嗯， 因为嗰啲世界末日嗰啲戏嚟噶，吓咁啊好啱大陆拍噶嘛，好鬼啱大陆 feel 啊嘛，你谂住落入大陆嘅，咁但系个问题就系啦，落到啲院线嗰度问佢，即系搭个院线落去大陆攞钱啦， 系， 咁个院线即刻会讲一句嘢嘅，一定会同佢讲一句嘢嘅，要求嗰套戏， 嗯。 啱啱阿獅子講咗 ，Jackie Chan 有冇？冇。范冰冰 係我正想講范冰冰。 冇。 Jack Lee 李冰冰都有啦啩？冇。 都冇。 咁點分定啊？點俾錢啊？ 整個景甜整住先啦。 你呢啲都冇唔得㗎喎。 咁跟住咪唔做咯，咪唔做咯，系咪就好咁好好简单啫？ 真系啊，真系啊，呢啲真系好好活生生例子嚟， 好活生生例子嚟噶。 所以嗰啲傻閪仲喺度同我讲话咩？唔好讲呢啲啦。你俾王维基呃捻咗啦。喂，呢、這个就系我最嬲就系、是、我嬲啲人点解个视野可以咁狭窄？睇一件事竟然系咁简单啊！唔会睇到背后嗰个影响，或者而家香港发生嘅咩事？ 系啊，影响系好大，你系大到你系唔会相信， 系嘛、嗯？ 到有一日你会发觉你唔可以，你唔可以闹嘅。喂，成街都自由行，成街都系大陆嘢，成街全部都系大陆，中资企业乜乜乜乜，系冇办法。你估佢哋突然之间瞓醒觉冲晒嚟香港咩？用咗十几廿年时间，系个政府喺个制度里边系慢慢褪佢哋入嚟噶嘛？佢褪佢入嚟嘅时候，佢过程梗系逼走其他嘢噶啦，系、咪？逼走嗰啲嘢其实系影响到你嘅，就系越切切实实地影响到你嘅。 所以嗰啲傻閪咧，我嬲呢班傻閪仲多过嬲六百九，因为我对佢哋冇期，我对六百九冇期望啊嘛，系咪先？ 奸人做翻奸人嘅嘢。 系咯，咁但系喂，你俾人恰紧，但系你唔捻知道，即系 系啊， 好捻猛整嘅。下次翻嚟再讲。 大家好，我是夏薩特，你現在聽的是 www.w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